《资治通鉴》卷第93，禁忌15。肃宗明皇帝下。泰宁二年春正月，王敦乌、周松、周延与李托谋为不轨，守松延于军中杀之，遣参军贺鸾救沈冲于吴，尽杀周札诸兄子。晋兵袭会稽，札拒战而死。后召将兵都尉石瞻寇下邳彭城，取东莞、东海。刘霞退保泗口。司州刺史石生击召河南太守尹平于新安，斩之，掠5000余户而归。自是二召构系，日相攻略，河东红农之间，民不聊生矣。石生寇徐颖，俘获万计，攻郭宋于杨迪，宋与战，大破之，省退守康城。后召集郡内史石聪闻声败，持救之，进攻司州刺史李举、颍川太守郭沫，皆破之。常主雄后人氏无子，有妾子10余人。雄立其兄荡之子班为太子，使仁后母之。群臣请立诸子，雄曰：“吾兄先帝之嫡统，有奇才大功，是垂客而早逝，朕常道之，且伴仁孝好学，必能附和先烈。”太傅乡司徒王达谏曰：“先王立嗣必子者，所以明定分而防篡夺也。宋宣公无余债，足以观矣。”雄不听。乡退而流涕曰：“乱自此始矣。”班为人谦恭下士，动尊礼法，雄没有大义，辄令御之。夏五月甲申，张茂疾病，执世子郡守契曰：“吾家是以孝友忠顺著称，今虽天下大乱，汝奉承之，不可失也。”且下令曰：“吾官非王命，苟以急事，岂敢容之？死之日，当以白洽入关，勿以朝服殓。”是日薨。闽帝使者史书在姑臧，左长史范祎、右长史马摩等史书拜郡大将军、凉州牧、西平公，设其境内。前赵主要遣使赠茂太宰，谥曰成烈王，拜郡上大将军、凉州牧、凉王。王敦极甚，矫诏拜王应为五位将军以自负，以王韩为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钱凤谓敦曰：“托有不讳，便当以后事复应也。”敦曰：“非常之事，非常人所能为，且应年少，岂堪大事？我死之后，莫若士兵散众，归身朝廷，保全门户，尚计也。退还武昌，收兵自守，贡献不废，终计也。即无尚存，惜众而下，万一侥幸，下计也。”奉谓其党曰：“公之下计，乃上策也。”遂与沈冲定谋，似敦死即作乱，又以宿卫尚多、 奏令三番修二。初，帝亲任中书令温峤，敦务之，请峤为左司马。峤乃谬为秦境，宗其府事，时尽密谋以复其欲，深结前奉为之生育，美曰：“前世宜精神满腹。”峤素有早见之名，奉甚悦，深与峤结好。会丹阳隐缺，峤言于敦曰：“经隐咽喉之地，公宜自选其才，恐朝廷用人，或不尽礼。”敦然之，问峤：“谁可者？”峤曰：“余谓无如前奉。”奉亦推峤，峤委辞之，敦不听。六月，表峤为丹阳尹，且使参祀朝廷。峤恐既去而前奉于后见止之，因敦见别，峤起行酒，至奉，奉未及饮，峤委醉，以手板击奉则坠，作色曰：“前奉何人？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饮。”敦以为罪，两视之。峤临去，与敦别，涕泗横流。出阁复入者再三。行后，奉谓敦曰：“峤于朝廷甚密，而与宇亮深交，未可信也。”敦曰：“太真昨醉，小家声色，何得变而相缠？”乔治健康，尽以敦逆谋告帝，请先为之备，又与宇亮共话讨敦之谋。敦闻之，大怒曰：“吾乃为小物所欺。”与司徒导书曰：“太真别来几日，做如此事，当牧人生智之，自拔其舌。”帝将讨敦，以问光禄勋应瞻，瞻劝成之，帝亦遂决。丁卯，加司徒导大都督，领扬州刺史，以温峤都督东安北部诸军事，与右将军卞敦守石头，应瞻为护军将军，都督前锋及朱雀桥南诸军事。西建行卫将军，都督从驾诸军事，与亮领左卫将军，以吏部尚书卞捆行中书将军。西建以为军号无意事实，故辞不受，请召临淮太守苏俊、兖州刺史刘霞同讨敦。赵征俊霞及徐州刺史王遂、豫州刺史祖约、广陵太守陶瞻等入卫京师，帝屯于中堂。司徒导闻敦疾笃，率子弟为敦发哀，众以为敦信死，鲜有愤志。于是尚书腾召下敦府，列敦罪恶曰：“敦折立凶息以自成代，未有宰相祭体而不由亡命者也。顽凶相讲，无所顾忌，至逞凶丑，以亏神气。天不长奸，敦以允避，奉承凶鬼，迷覆山逆。今遣司徒导等胡旅三万，十道并进，平西将军遂等精锐三万，水陆骑士，朕亲统诸军，讨奉之罪。有能杀奉送首，封五千户侯。诸文武为敦所受用者，一无所问， 无获猜嫌，以取诛灭。敦之将士从敦弥年，为离家事，朕甚悯之。其丹丁在军，皆遣归家，终身不调。其余皆与驾三年，休憩还台，当与宿卫同立三番。敦见诏甚怒，而病转堵，不能自降，将举兵伐京师，使季氏郭璞视之。璞曰：“吾城。”敦素以璞助温峤与亮，即闻挂凶，乃问璞曰：“卿更是无寿几何？”仆曰：“思相卦，明公起事，必祸不久。若助武昌，寿不可测。”敦大怒曰：“卿寿几何？”曰：“命尽今日日中。”敦乃收仆斩之。敦使钱凤及冠军将军邓岳、前将军周福等率众向京师。王涵谓敦曰：“此乃家事，吾当自行。”于是以韩为元帅。凤等问曰：“事刻之日，天子云何？”敦曰：“上位南郊，何得称天子？”便进清兵士，保护东海王及裴妃而已。乃上书以诸奸臣温峤等为名。秋七月，壬申朔，王涵等水陆五万掩至江宁南岸，人情汹聚。温峤移屯水北，烧朱雀行以挫其锋，涵等不得渡。帝欲亲将兵击之，闻峤已决，大怒。峤曰：“今宿卫寡弱，征兵未至，若贼使突，危及社稷，宗庙且恐不保，何爱一峤乎？”司徒导谓韩书曰：“晋城大将军困堵，或云已有不会，寻知前奉大言，欲似奸逆，魏兄当意志不成，还翻武昌。今乃于犬羊俱下，兄之此举，未可得如大将军昔年之事乎？昔者佞臣乱朝，人怀不宁，如蹈之徒，心思外计，今则不然。大将军来屯于湖，见失人心，君子危步，百姓劳弊，临终之日，委重安基，安基断如己日，又于时望，便可习宰相之计也。自开辟以来，颇有宰相以孺子为之者乎？诸有耳者皆知将为善待，非人臣之事也。先帝忠兴，遗爱在民，圣主聪明，德洽朝野，兄乃欲妄蒙逆节，凡在人臣，谁不愤叹？道门小大受国厚恩，今日之事明目张胆，为六军之首，宁为忠臣而死，不为无赖而生矣。韩不答。或以为王韩前奉重力百倍，愿成小而不顾，以及军事未成，大驾自出拒战。西谏曰：“群逆纵逸，势不可当，可以谋屈，难以立境。且韩等号令不一，超道相循，利民成往年暴虐，皆人自为首，成逆顺之事，何忧不克？ 且贼无经略远途，为是使突一战，旷日持久，必起义士之心，令智力得展。仅以此弱力抵彼强寇，决胜负于一朝，定成败于呼吸。万一挫跌，虽有身虚之徒，亦存头昧，何补于既往哉？帝乃止。帝率诸军出屯南黄堂，癸酉夜，募壮士，遣将军段秀、中军司马曹浑等率甲卒千人渡水，掩其未备。平旦战于越城，大破之，斩其前锋将何康。秀，匹敌之地也。敦闻韩败，大怒曰：“我兄老毕耳，门户衰，世事去矣。”故谓参军吕宝曰：“我当力行。”引坐势而起，困乏复卧，乃谓其舅少府杨建及王应曰：“我死，应便即位，先立朝廷百官，然后迎葬事。”敦寻族，应密不发丧，裹尸以席，蜡涂其外，埋于厅室中，与诸葛瑶等日夜纵酒淫乐。帝使吴兴沈真说沈冲，许以为司空。冲曰：“三司俱沾之重，其无所任，必后言干古人所谓也。且丈夫共事，终始当同，岂可中道改易，人谁容我乎？”遂举兵趋建康。宗正卿于谭以及归会稽，闻之，起兵于瑶以讨冲。帝以谭领会稽内史，前安东将军刘超、宣城内史钟雅皆起兵以讨冲。一行人周简杀王敦所属太守刘方。平西将军祖约逐敦所属淮南太守任台。沈冲率众万余人与王韩军合。司马顾阳说冲曰：“今举大事，而天子以恶其咽喉，风摧气举，相持日久，必致祸败。今若决破栅堂，引湖水以灌精益，成水势，纵周师以攻之，此上策也。借出至之锐，并东西军之力，时道俱进，众寡过倍，礼必摧陷，中策也。转祸为福，召前奉济事，因斩之以降，下策也。”冲皆不能用，杨逃归于吴。丁亥，刘霞、苏俊等率精卒万人至，帝夜见，烙之，赐将士各有赐。沈冲前奉欲因北军出道疲困击之，以未夜，冲奉从诸葛主渡淮。护军将军英瞻、建威将军刘印等拒战不利，冲奉至宣阳门，拔栅将战。刘霞、苏俊自南唐横击，大破之，覆水死者三千人。霞又破沈冲于清溪。浔阳太守周光闻敦举兵，率千余人来赴，既至，求见敦。王应此语急，光退曰：“今我远来而不得见，攻其死乎？”惧见其兄抚曰：“王公已死，兄何谓与前奉作贼？” 众皆愕然。丙申，王罕等稍营夜遁，丁酉，帝桓公大赦，为敦党不元，命宇亮督苏峻等追沈冲于吴兴，温峤督刘霞等追王罕前奉于江宁，分命诸将追其党羽。刘霞军人颇纵掳掠，峤责之曰：“天道助顺，故王罕剿绝，岂可因乱为乱也？”霞惶恐拜谢。王罕欲奔荆州，王应曰：“不如江州。”韩曰：“大将军平素与江州云何，而欲归之？”应曰：“此乃所以宜归也。江州当人强盛时，能力同意，此非常人所及。今睹困厄，必有悯策之心。荆州守闻，岂能意外行事也？”韩不从，遂奔荆州。王叔遣军迎之，陈韩父子于江。王斌闻应当来，密聚州以待之，不至，深以为恨。前奉走至河庐州，周光斩之，亦却自赎。沈冲走失道，误入故将吴儒家，如又冲纳重璧中，因校尉冲曰：“三千户侯矣。”冲曰：“而以一存我，我家必后报汝，若以力杀我，我死汝族灭矣。”如遂杀之，转守健康。敦党西平，冲子敬当作诸，乡人前举逆之，得免。其后敬敬灭无事。有司发王敦义出师，焚其衣冠，继而斩之，与沈冲守同悬于南行。西涧言于帝曰：“前朝诸阳郡等，皆先及官行，后听私殡。臣以为王朱家于上，私意行于下，宜听敦家收葬，余意为宏。”帝许之。司徒导等皆以讨敦功受封赏。周福与邓越俱亡，周光欲咨己其兄而取越，抚怒曰：“我与伯山同亡，何不先斩我？”会越至，抚出门遥谓之曰：“何不速去？今骨肉尚欲相偎，况他人乎？”越回州而走，与府共入西洋蛮中。明年，赵元敦党，府越出手，得免死禁锢。故吴内史张茂期录事，清家产，率茂不屈为先登，以讨沈冲，报其夫仇。冲败，录事亦却上书，为茂谢不克之责，召赠茂太仆。有司奏王斌等敦之亲族，皆当除名。诏曰：“司徒导以大义灭亲，犹将百世诱之，况斌等解公之近亲乎？”悉无所问。有诏王敦刚继除名，参佐禁锢。温峤上书曰：“王敦刚愎不仁，忍行杀戮，朝廷所不能治，骨肉所不能见，处其朝者横据威王，故人事结舌，道路以目，成贤人君子，道穷数尽，尊仰实惠之臣也。 缘其私心，起黄燕处，如陆完、刘印、郭璞之徒，常与陈言，备知之矣。必其暂倒兄辈，自当正以典型，如其往献奸党，未宜失之宽待。臣以晚等之诚闻于圣听，当受同贼之责，苟默而不言，实负其心，唯陛下仁圣才之。昔见以为先王立君臣之教，贵于符节死义，王敦左立虽多逼迫，然进不能止其逆谋，退不能脱身远遁，准之前训，宜加一责。帝卒从乔异。冬十月，以司徒导为太保，领司徒加书礼。西阳王样领太尉，英瞻为江州刺史，刘霞为徐州刺史，代王岁镇淮阴，苏俊为溧阳内史，加宇亮护军将军，温峤前将军。导故辞不受。英瞻至江州，利民未安，瞻抚而怀之，莫不悦服。十二月，凉州将辛彦拒福罕，不服，张俊将讨之。从事刘庆谏曰：霸王之师，必须天时人事相得，然后乃起。辛彦凶狂安忍，齐王可避，奈何以积年大举，盛寒攻城乎？郡乃止。郡遣参军王志聘于赵，赵主要谓之曰：贵州款城何好，卿能保之乎？志曰：不能。侍中徐邈曰：君来结好，而云不能保，何也？志曰：齐桓冠泽之盟，忧心惊惊，诸侯不照自治，葵丘之会，震而今之，叛者九国，赵国之化，常如今日，可也。若政教凌迟，尚未能察尔者之变，况彼州乎？要曰：此凉州之君子也，则使可谓得人矣。厚礼而遣之。是岁，代王贺入使亲国政，以诸部多未服，乃筑城于东木根山，喜居之。三年春二月，王俊乘元帝兄问，大吝三日，会黄龙献家权，范一等请改年以彰休降，俊不许。辛彦以福罕降，俊复收河南之地，赠故乔王成、甘卓、戴渊、周乙、余望、郭璞、王成等官。周札故立魏札宋渊，尚书卞捆亦以为札守石头，开门严扣，不当赠事。司徒导以为往年之事，敦奸逆魏章，自臣等有识以上，皆所未悟，与札无异，既悟其奸，札便以身许国，寻取萧夷，臣为宜同周代同立。昔见以为周代死节，周札严寇，是亦赏君，何以劝举？如司徒意，为往年有识以上，皆与札无异，则乔王周代皆应受责，和赠事之有？今三臣既褒，则札宜受贬明矣。道曰：札与乔王、周代虽所见有异同， 解人臣之节也。谏曰：敦之逆谋，屡霜日久，元札开门，令王师不振。若敦前者之举，一同还文，则先帝可为忧虑也。然足用导义赠札未位。后赵王乐加宇文启德归官爵，使之击慕容伟，唯遣世子晃所投段国共击之，以辽东相裴仪为右翼，慕容仁为左翼。启德归据胶水以拒晃，遣兄子西拔雄拒仁，仁击西拔雄斩之，乘胜与晃攻启德归，大破之。启德归弃军走，晃人进入其国城，使清兵追启德归，过齐国300余里而还，尽获齐国重器，畜产以100万计，民之降附者数万。三月，段末卑卒，帝牙立。戊辰，立黄子衍为太子，大赦。赵主要立皇后刘氏。北羌王盆勾除附于赵。后赵将石陀自雁门出上郡袭之，俘3000余落，获牛马羊100余万而归。赵主要遣终身王岳追之，要屯于富平，为岳声援。岳与石陀战于河滨，斩之。后赵兵死者6000余人，岳吸收所虏而归。杨南狄袭求池，克之，执田松，立之于前，左右令松败。耸嗔目斥之曰：低狗，安有天子慕薄而向贼败乎？南狄自谓之曰：子代，吾当与子共定大业，子忠于刘氏，岂不能忠于我乎？耸厉声大言曰：贼低，如本奴才，何谓大业？我宁为赵鬼，不为汝臣。故排一人夺其剑，前刺南狄，不中，南狄杀之。都尉鲁虔以许昌叛，降于后赵。夏四月，后赵将石瞻攻兖州刺史谭宾于邹山，杀之。后赵西夷中郎将王腾杀兵州刺史崔坤，上党内史王慎，据兵州降赵。五月，以陶侃为征西大将军，都督荆襄雍凉四州诸军事，荆州刺史。荆州侍女相庆，侃性聪敏恭勤，终日敛膝微坐，军府重事检涉无疑，未尝少闲。常遇人曰：大与圣人乃惜寸阴，至于众人当惜分阴，岂可但一由荒罪，生无益于时，死无闻于后，是自弃也。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，命取其酒器蒲帛之具，喜投之于江，将吏则加鞭扑，曰：出仆者，目诸奴戏耳。老庄浮华，非先王之法言，不易实用。君子当正其威仪，何有蓬头显足，自谓宏达也？有奉馈者，必问其所由。若力作所至，虽微必喜，未赐3倍。若非礼得之，则切力呵辱，还其所愧。 常出游，见人持一把未熟道，砍问用此何为？人云：行道所见，了取之耳。砍大怒曰：汝既不甜而戏贼人道，直而鞭之。是以百姓勤于农作，加己人足。常造船，其木屑竹头，砍皆令及而长之。人贤不解所以。后正会，积雪使晴，听事前雨雪犹湿，乃以木屑布地，即还温伐暑，又以砍索筑竹头坐钉装船，其宗理微密，皆此类也。后赵将石生屯洛阳，寇掠河南。司州刺史李举应川太守郭沫军朔败，又伐石，乃遣使赴于赵。赵主要使中山王悦将兵万五千人去孟津，镇东将军呼延摩率京司之众自小沔而东，欲会举墨共攻石生。越克孟津石梁二数，斩获五千余级，尽为石生于金庸。后召中山公虎率部骑四万入自成高关，与越战于洛溪，越兵败，众流矢退保石梁。虎作欠诈还之，扼绝内外。越众击甚，杀马食之。虎又击呼延摩，斩之。要自将兵救越，虎率骑三万逆战。召前军将军刘黑击虎将石聪于巴特坂，大破之。要屯于金谷，夜军中无故大惊，士卒崩溃，乃退屯渑池。夜又惊溃，遂归长安。六月，虎拔石梁，秦越及其将佐80余人，低羌3000余人，皆送襄国。坑其士卒9000人，遂攻王腾于滨州，直腾杀之，坑其士卒7000余人。要还长安，素服交刺，哭。7日乃入城，因愤恚成疾。郭沫复为石聪所败，弃妻子南奔建康。李举将士阴谋叛降后赵，举不能讨，亦率众南归。众皆悼亡，唯郭宋等100余人随之，卒于鲁阳。举长史崔轩率其余众2000降于后赵。于是司欲徐衍之地率皆入于后赵，以怀为敬意。赵主要以永安王印为大司马、大单于，喜封南阳王，置单于台于渭城。其左右贤王以下，皆以胡杰、鲜卑、低羌豪杰为之。秋7月辛未，以尚书令西建为车骑将军，都督徐衍青三州诸军事，兖州刺史，镇广陵。闰月，以尚书左仆射荀嵩为光禄大夫、录尚书事，尚书邓攸为左仆射。右卫将军于印，元敬皇后之弟也，与左卫将军南顿王宗俱为帝所亲任，点进兵，执殿内，多具勇士以为羽翼。王导与亮皆忌之，颇以为言。 帝待之御后，宫门管要皆以委之。帝寝疾，亮夜有所表，从宗求药，宗不语。敕亮使曰：“此汝家门户也。”亮亦愤之。及帝疾笃，不欲见人，群臣无得进者。亮以宗印及宗兄西阳王样有一谋，排闼入生育床，见帝流涕，言样与宗等谋废大臣，自求辅政，请处之。帝不纳。壬午，帝引太宰样、司徒导、尚书令卞捆、车骑将军西建、护军将军宇亮、领军将军陆业、丹阳尹温峤，并受遗诏辅太子。耿入殿将兵直宿，辅拜捆右将军，亮中书令，夜录尚书事。丁亥，降遗诏。戊子，帝崩。帝明敏有机断，故能以弱制强，诛简逆臣，克复大业。己丑，太子即皇帝位，生五年矣。群臣尽喜，司徒导以疾不治。卞捆正色于朝曰：“王公岂社稷之臣也？大行在殡，四皇未立，宁是人臣辞疾之时也？”导闻之，于疾而至，大赦，增文武卫二等，尊宇后为皇太后。群臣以帝幼冲，奏请太后以汉河西皇后故事。太后辞让硕嗣，乃从之。秋九月癸卯，太后临朝称制，以司徒导录尚书事，与中书令宇亮、尚书令卞捆参抚朝政。然事之大要皆决于亮，假西建车骑大将军，陆业左光禄大夫，解开府仪同三司，以南顿王宗为骠骑将军，余印为大宗正。尚书召越广之子摩为郡中正，与民族人仪为廷尉平，摩仪各称复命不救。卞捆奏曰：“人非无父而生，职非无事而立，有父必有命，居职必有毁，有家各司其子，则为王者无民，君臣之道废矣。越广与民受宠盛世，身非己有，况及后嗣而可专哉？所居之职若顺服群心，则战术者之父母皆当命子以不处也。”摩仪不得已各就职。辛丑，葬明帝于武平陵。冬十一月癸巳朔，日有食之。慕容伟与段氏方墓，为段牙谋，使之喜都，牙从之。即去灵之，国人不乐。段及陆卷之孙辽欲夺其位，以喜都为牙罪。十二月，率国人攻牙，杀之自立。段氏自戊戊辰以来，日益强盛。其地西接渔阳，东界辽水，所统胡晋三万余户，控弦四五万计。荆州刺史陶侃以宁州刺史王坚不能御寇，是岁表零陵太守南阳尹凤为宁州刺史以代之， 先是王逊在宁州，蛮酋凉水太守篡梁，益州太守李替皆叛附于城，逊讨之不能克。奉至州，众目教外夷刺篡梁，杀之，欲降李替，州境遂安。代王贺入卒，帝何纳立。